第66集，赵斌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一边打字一边问：“ 吞东西卡住了吗？”“ 吞东西不卡，但是就觉得有东西。”“ 吃饭喝水都没问题，都是顺畅的。” 赵斌确认道。病人又掐了掐脖子：“ 哎，没问题，吃东西都还好，就是不吃东西的时候，就觉得这里有东西卡着。” 有没有觉得喉咙这些地方痛？ 病人努力吞了吞口水：“ 哎，不痛，没有觉得痛。” 赵斌给他开检查：“ 啊，做个喉镜看看吧。” 病人忙说：“ 啊，喉镜做过的，耳鼻喉科都看过了，他们老是说喉镜看不到我的位置。” 他再次掐了掐脖子：“ 那我的位置比较靠下，他们说看不到。”“ 那做过胃镜吗？” 赵斌停下手来：“ 胃镜也做了。” 病人说胃镜老师说是个浅表性胃炎。赵斌嗯了一声，心里大概有考虑了。 消化科的老师给你用的什么药？”“ 哎呦，药用的可多了。” 病人一边说一边就开始从包里掏出药：“ 你看啊，奥美拉唑啊，莫沙比利，铝镁加，还有这些帮助睡眠的药啊，还有……” 赵斌很头大的看着面前一摊子药，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件棘手的事情扔给消化科老总。中午在休息室吃饭，消化科老总神情悲痛的进来了：“ 赵老师呀，你记住他了，以后别再让我来会诊了。” 话语间流淌着绝望。“ 嗯，怎么了？哪个病人？” 赵斌吃着饭问。“ 哎，那个病人呀，以前是唐老师的病人，在唐老师那里至少去了8次。他跟你说他病情多少个月了？”“ 3个月。怎么，还有隐瞒病情啊？”“ 哎呀，什么3个月呀？” 消化科老总悲痛欲绝。“ 3年了。唐老师一直建议他去精神科就诊，查一查焦虑抑郁，他就是不去。他说自己肯定是食管或者喉咙的问题，不可能是情绪障碍。唐老师最后都明说了，就是一求证，说白了就是焦虑引起的，他不认，还是反复跑我们消化科。几个老师都看过，我们主任都看过的，我也是无能为力了。”“ 你们没试过跟精神科沟通一下，直接给他加上抗焦虑的药吗？”“ 哎呀，试过。” 消化科老总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。“ 他还特别警惕，每个药都要问是什么，还要百度查什么作用。给他用过抗焦虑的药物，他认出来以后拒绝用药。”“ 那收住院，发药给他吃呢？” 赵斌给他出主意。住院总摇头：“ 消化科有多少床给他呀？每天收那么多肝硬化、肝癌、消化溃疡、溃疡性结肠炎、克罗恩病这些，哪来的床位给一个依从性这么差的病人？” 赵斌沉默了。“ 总之呀，下次见到他直接给他开莫沙比利，不要再找我了。每次跟他说话就要费去我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” 赵斌回到诊室，很意外发现那个易求症的病人还没走。“ 哎，医生啊。” 他看见赵斌进来就站了起来。“ 我看你是个好人，我想再打扰你一下，跟你说说我的病情。”“ 啊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 赵斌温和地笑了笑。“ 我还有要说的呀。” 病人被这个笑容迷的。“ 我还想说，我刚才忘了，我这次呢带了我的胃镜报告。哎，你看看，我做了3次，2个月前做过的。哎，这里。” 赵斌盯着那个浅表性胃炎看了一会儿，问他：“ 刚才我们消化科的老师来看你，你给他看这些报告了吗？他怎么说的？” 病人不高兴地说：“ 哎呀，别说他了，他态度挺不耐烦的。我给他仔细说我的病情，他跟我说啊，他都知道了，还推荐我吃一些精神病的药。”“ 其实……” 赵斌维持着温和的语气说：“ 很多疾病啊，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。我也建议你，反正你这个病也这么久了，老是治不好，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医生的建议，试一试这些药物呢？” 病人非常抗拒。 这是精神病的药，我不吃。 赵斌被他磨得来了脾气，考虑到病人是有情绪障碍的，不敢发作了刺激他，只能忍了又忍，语气尽可能平和地说，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正规的治疗，你现在是有机会，不愿意听医生的建议。那我就问你，你想要医生怎么做？医生给了你诊断，给了你治疗方案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？你就是不想接受自己是个焦虑症。我可以明确地说，焦虑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，它就是需要好好治。你不能正视自己的病，就是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。你既然这么担心自己的疾病，那就应该听医生的，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。 什么正规治疗啊？ 病人站起来说道， 我一个消化道的病，你给我用精神病的药啊，这是什么正规治疗？我对我健康负责得很，是你们医生不负责任。 不用药也可以。 赵斌情绪全发泄在电脑上，噼里啪啦的使劲敲键盘点打印。 这个你不用药，给我签个字。 病人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抗焦虑治疗，他带着对医院的失望离开了。赵斌病程上添了一句拒绝抗焦虑治疗，记了一个病人的电话，决定回头问问自己学精神科的同学，这样的病人应该如何应对。赵斌在急诊科忙碌的同时，罗明瑶在自己家里忙碌着。大年初一一早，全家一起出门去养老院给外婆拜年，又去了一趟爷爷奶奶的墓地，给已故的老人家扫墓祭拜。原本初一没有这些习俗，但是罗明瑶这几年春节回来都匆忙，祭扫这些事也只好提前了。忙到天快黑了，一家人才回来。煮饭时发现家里没盐了，罗妈妈叫了罗明瑶出门买。过节期间，镇上好多杂货店都关了门，罗明瑶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有开门做生意的。买了盐往回走，遇上了徐茂华。 小明。 徐茂华就坐在自己舅舅家的修车店里，挥手招呼他。 徐茂华。 罗明瑶也挥挥手走进修车店。 好久没见了。 徐茂华笑容里带了点苦涩。 哎，是啊，被外调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本来我在 C 市做得好好的。 我听钱师兄说你外调主要是去历练，调回来就是升职了。 徐茂华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只勉强笑着说， 看你精神不错呀，找女朋友了没？ 罗明瑶又想否认又不想说没有的，语无伦次的顾左右言他。徐茂华倒想到了其他事情，没再多问。两个人又相互祝了新年快乐，罗明瑶还要把盐带回家，就各自散了。没想到这件事第二天传回到罗家爸妈耳朵里，就成了罗明瑶已经找到女朋友了。初二，罗明瑶睡了个懒觉，起床吃饭的时候，罗妈妈热情洋溢地端了早饭过来，笑容满面的。罗明瑶被她这个笑容搞得背上冷汗都出来了。 哎呀，儿子。 罗妈妈给罗明瑶碗里夹了一筷子菜。 这么大好事儿也不给爸妈说。 罗明瑶茫然。 什么好事儿啊？ 你都跟徐茂华家里讲了，还不跟自己家里说。 罗妈妈拿筷子敲敲碗。 结果成了自己家最后知道。 罗明瑶完全摸不到亲妈的想法，只能继续问。 哎呀，到底什么事儿啊妈？ 罗爸爸端了一杯热茶过来坐下。 找女朋友的事儿。 罗明瑶瞪大了眼。 我没有。 说话时候脸都红了，这是着急的。罗妈妈现在心情极好。 哎呦，看你脸红的，这事儿有什么好瞒着父母的？跟别人家都讲了，自己家还瞒着什么呀？女孩子有照片吗？快让爸妈看看。 罗明瑶头大的看着已经忘乎所以的父母，皱眉说道。 我真的没有，昨天是徐茂华问我，我跟他说的是也没有啊。